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一对85、86年的小夫妻的四次离婚诉讼。那么这四次离婚诉讼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那同时呢，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起最新的法治资讯。今天记者从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从即日起到年底，本市呢将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市各级有关部门将以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生产、销售、维修、改装等企业和线上平台、外卖快递企业平台以及经营站点等电动自行车集中使用单位和居民小区、农村、城中村107个城乡结合部的疏解整治重点区域等居住场所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到今年的12月底，全市的3440个社区、3788个村、107个疏解整治重点区域以及外卖快递领域，基本实现基础摸排、实操实训、社会宣传全覆盖。通过约谈、警示、排查、执法，实现违规停放、违规充电、违规拆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实现超标电动自行车全部淘汰。所有社区、农村基本建有充电桩、充电柜等集中充电设施，电动自行车火灾得到基本遏制，数量显著下降。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固化整治机制，落实实现常态化管控，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电动自行车领域的整治的长效机制。人人有权拨打12345投诉举报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昨天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一审。知识产权侵权谁来举报、如何举报？条例草案指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知识产权、市场监督管理、版权文化和旅游、园林绿化、农业农村等部门投诉举报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应该对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北京124345网络平台，及时处理投诉举报线索，并按规定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举报人。办了卡想退卡将不再使商家拥有最终解释权了。今后呢，遇到发卡单位未按约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具备履约能力、变更经营场所或是停业等情况，消费者有望要求一次性返还余额。昨天上午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单用途卡预付卡的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二审。二审稿还提出，本市将建立统一的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消费者想知道商家的经营状况、信用状况以及资金安全等保障措施等信息，将可线上查询。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通报，9月23号的上午，该院一审公开宣判了政协第12届贵州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袁仁国受贿案，对被告人袁仁国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袁仁国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到2018年，袁仁国先后利用担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获得茅台酒的经营权、分户经销、增加茅台酒供应量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亿1290万多元。 漳州台商投资管理委员会微信公众号9月23号消息，漳州市公安局台商投资分局于9月22号查处一起伪造核酸检测阳性报告的案件。当天下午，台商投资分局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人在辖区的一个工厂内有这个核酸检测报告是阳性，求助民警到现场处置。经查呢，张某为了跟同事开玩笑，利用自己手机上的图像处理软件，将其核酸检测报告呈阴性的截图改成了阳性，并将处理后的图片发布到工作群当中，在单位范围内引起了恐慌，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张某已经被台商投资分局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86年的一对小夫妻啊离婚的纠纷。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官助理翁慧敏。哎，翁慧敏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震，张震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啊，刚才我们的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了啊，这一对小夫妻呢都是出生于85年86年，他们居然有这个四次这样的离婚的诉讼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要从这对这个夫妻他们如何相识的啊跟大家来讲起啊。我们先请到张震跟大家说一说。嗯。 在这个案件中呢，男方是李某，女方呢是马某。 嗯， 2008年呢，两个人是在网络游戏中相识的。 哦， 嗯，在那个年代，网恋是很流行的事情，两个人的相遇呢，也看来是非常有缘分的。 嗯， 两个人呢，在恋爱期间呢，也是经历了一般的情侣所没有接受过的考验。 比如说， 女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治疗过程中呢，医院也是建议不要进行生育的。 但是男方还是坚持要跟女方在一起，是吧？ 对， 嗯， 女方呢把这种情况呢如实告知了男方。 嗯， 男方在知道之后呢，并没有选择放手，而是坚定的选择了和女方在一起。 嗯，就是我既然爱你，那么我就爱你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愿意跟你在一起。 对， 是吧？ 但是两个人呢。嗯，男方的家人呢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两个小情侣呢也是遭遇了极大的坎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恋爱长跑。但是最终呢，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的一月登记结婚了。 嗯， 婚后的两个人的感情呢依旧，可最终呢还是难逃七年之痒的魔咒。 哦，他们俩最后就是结婚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没有孩子，是吧？ 对，一直是没有这么一情况。 哦，那他们两个人刚开始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啊，男方如此的爱女方啊，不管你是怎么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果最后就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分开呢？原因在于哪里呢？ 是这样的，刚刚我们的张震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男女双方之间通过自由恋爱这个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会闹到法院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因为这个女方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医院说她不宜生育。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结婚肯定是要生儿育女，要传宗接代，那我们这个李先生就是我们这个丈夫，他的父母就觉得你嫁给了我儿子，那你就要给我们家生一个孩子，而且我 延续香火。 对对对，而且我儿子还是这个独生子，你必须得给我们家留下这个血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女方这个高压之下受不了了。那就这样，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女方向我们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 嗯， 这是双方的第一次诉讼离婚。 嗯， 那最后是以这个女方她撤诉来处理了。 哦， 那女方之所以会撤诉呢，也是因为女方考虑到她之所以向我们法院来 提起诉讼，也是因为迫于这个李先生他的父母的这个高压之下，他被迫来选择起诉，而且双方的感情基础其实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两个人通过这个、网络相识，在这个过程中你来我往，就是感情非常深厚了， 所以男方其实是不愿意离婚的。 对，男方其实非常犹豫、 哦、 就是因为父母、这边， 对，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高压之下，也是可能受不了外界的压力，导致他跟两个人就闹起了矛盾。 哦，是这样哈。 对对对、 那就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这个离婚诉讼以女方的撤诉而告终。 对， 是吧？ 对。 后来呢？ 后来啊，就是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这个父母的压力还是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这个甜蜜和这个这个波折之中在度过，然后父母的压力一直持续影响着双方。那在可能男方这边受父母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他在2019年，就是在女方起诉大概半年之后，他又向法院也提起了要求离婚。 啊， 对， 哦，男方提起离婚了。 对对对。 哦，那男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感情不好咯。 对，就是感情不好，然后女方不能生育、所以他也要求离婚。 哦，那这回女方什么态度呢？ 那这一回呢，这个案子也是非常的案情非常的波折，非常曲折、非常戏剧的，就是我们就是安排了开庭，但是开庭当天我们这个男方，我们的李先生他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哦，他也没有委托代理人是吧？ 也没有，对、所以就是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案子就是也按撤诉处理了。 对， 就 对，也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小夫妻其实感情还是有的，一个起诉了又撤诉，一个了起诉了我又不来参加了， 对对 对对、所以感情还是非常好的。 对，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在这案件开庭的时候被告方不来哈，比如说我们送达的时候被告没有签收法院的这个相关的传票是吧，然后呢开庭的时候也不来，我们可以缺席开庭 对 吧， 对， 但是原告不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只能按照撤 诉， 按撤诉来处理了。哎，这里我想问一下，那么第二次这个两个人打官司的时候，男方没来，原告没来，女方来了吗？ 女方是来了，女方的态度她也很坚决，就是说我不要求离婚，我们俩感情非常的深厚， 哦、 我不愿意离婚。 哦，等于说第二次这个离婚就是以男方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而画上了一个句号。 对， 但是呢，这仅仅是他们两个人四次离婚当中的两次，事情并没有结束哈。 对对、 啊，哎，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两次的这个离婚啊诉讼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将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哎，请到两位嘉宾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嘉宾，一位是翁慧敏，一位是张震哈，跟大家来介绍啊一起这个年轻的夫妻的四次离婚诉讼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这个翁慧敏呢跟大家讲了其中的两次哈这个离婚诉讼的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哎，我们请二位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各位听众好，那我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第三次的诉讼离婚。那小两口的矛盾还是一直存在的。那大概过了半年，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李先生他又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哦， 那这次离婚呢，确实也进入了我们法院的实体审理阶段，也开庭了。但是最后呢，法院是判决双方就是不予离婚，因为法官觉得双方的这个夫妻感 感情还没有破裂，双方感情还很深厚。 嗯， 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想给各位听众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法院在认定感情破裂的时候，我们法律也是有规定的。 嗯， 那在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这种情形，我们法院才会准予离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咱们在本案中的这两个小两口啊，他们其实就是因为父母不愿意，就是非要我们的女方来生育一个子女，其实两方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们，我们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感情没有破裂。那我们法官他在判决书中呢是这样写到的，就是针对这个女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生育，法官是说到，生育子女是男女双方根据自身条件自由选择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婚姻的双方来生育子女或者不生育。诚然，子女对于婚姻家庭确实关系重大，能够为家庭带来欢乐和生机，但是这并不是幸福的家庭的唯一的条件。只要我们的婚姻双方，因为我们的男女双方才是我们这个婚姻的主体，只要我们双方能够坦诚相待，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婚姻中的一系列的波折，那这个家庭还是可以幸福美满的。所以最终我们法院也是驳回了男方的起诉，希望他们两个人就是有机会能够重归于好，回去之后希望再能在双方家庭一起再沟通一下这样。 那么在这个第三次诉讼当中，男女双方都出现在法庭当中了， 对， 是吧？ 对，是这样。 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男方是想要离的，是吗？ 对，我们这个男方他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纠结的点所在。他就是属于不想离婚，但是父母又给压力了，又必须要我有一个孩子，因为我是家里一脉单传。所以他呢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犹豫不决的这种态度。对，然后但是女方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我不离婚。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刚才呢翁慧民也提到了哈，是发生在2020年，是吧？我们的开庭还是宣判都是2020年，那个时候民法典并没有正式的实施。但是呢在这个有关这个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这方面哈，在原来的婚姻法和现在的民法典当中很多部分是相同的。 对对对， 对吧？好，这是第三次了，第三次诉讼了，还有第四次啊。这个第四次诉讼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第四次诉讼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李先生，他 还是他， 还是他。 哦，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已经三次来向我们法院起诉离婚了，也是双方的第四次。那李先生向我们法院起诉，他的理由是双方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要求离婚。 又以女方不能生育为理由。 对对对。那这在受理了这一起案件之后呢，我们是首先来进行了一个调解，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离婚纠纷一定要进行先行的调解。那之所以这样规定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年轻呀，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社会高速发展，大家接受的各种理念也都不同，价值观可能有些冲突，然后有可能会因为大家很多也是独生子女，可能一点小矛盾一时冲动就来到我们法院说啊，我要离婚，你们必须给我判离了。那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双方可能也都不太理性，所以我们就先给他进行调解。希望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我们其实也在就进入实体审理之前，我们也调解和好了一大批的这种离婚案件。他们最终回家也是和好了，就是家庭也幸福美满了。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的李先生和马女士，我们没有调解好，就是调解失败了。 就进入诉讼了，是吧？ 对，进入诉讼了。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民法典不是新出台了婚姻冷静期，也是针对像他们这种可能冲动离婚这种。对，由我们张正法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离婚冷静期是在这种民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离婚的过程当中才有离婚冷静期的。 对对对。 对，从这对夫妻的多次诉讼来看呢，很多的时候一些人，特别是咱们年轻人到民政局协议离婚，或者是来到咱们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往往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大多是出于赌气或者是一时冲动之下的选择。其实呢，夫妻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还有挽回和修复的可能。你像今年颁布的实施的民法典中呢，新设置的离婚冷静期就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和讨论。按照法律规定呢，从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有的人呢就认为此举有利于防止冲动离婚，给夫妻双方提供了修复感情的机会。还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举动呢反而限制了离婚自由，会导致离婚难的现象发生。 对这个问题，当时在民法典实施了之后，的确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本身其实彰显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这么一个文化理念。然后再结合这个案件具体来说呢，男方可能更多的考虑是这个女方这边无法生育这么一个问题。这也牵扯咱们民法典一个新的一个规定，就是一个重大疾病的婚前告知义务。 对，没错，因为女方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吧？ 对，可能提到这个重大疾病，可能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我在结婚之前要将自己的什么病情告知对方呢？然后我这个病到底属不属于重大疾病呢？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讲，重大疾病呢，通常是指咱们医疗花费巨大，而且呢较长一段时间内呢严重影响咱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疾病。然后考虑到重大疾病的范围呢，也有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进步的进步以及新型疾病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所以说呢，为了保证民法典的适用性和延续性呢，对于重大疾病的具体范围，在民法典中呢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咱们可以根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有下列三种疾病可以被列为这个重大疾病的范畴。第一种呢是叫做严重遗传性疾病，第二种叫做指定传染病，第三呢是有关的精神病。具体来讲呢，比如说这个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主要是指因为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呢再现的风险比较高，然后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然后指定的传染病呢，一般就指的是咱们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比如说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等等。有关精神类的疾病呢，可能就更好理解了，一般指的是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以及其他的重型的精神病。然后结合本案来看呢，女方在婚前呢已经如实告知了男方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 对， 双方呢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放弃感情。 对，没错。 在经历了几次撤诉的情况之后，双方呢依然能够表示愿意再为了双方的感情做出努力，去修复双方的感情。 那么这起案件呢，在第四次诉讼的时候，前期的诉前的和解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对， 就进入到诉讼程序了。 对， 那么第四次进入到诉讼程序又有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那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时进行了开庭。那开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跟前面一次一样，就是女方说不愿意离婚，男方坚持。但是呢，我们在听审的过程中，就是看到男女双方这个相互的这个对话，还有男方对女方的这种关心，因为女方在我们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女方的她有先天心脏病，这个时候她其实身体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开庭的时候，男方也是在对女方也是嘘寒问暖，也有这种就是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法官其实也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因为父母的原因不愿没有孩子，受到家庭的这种压力之下才过来离婚的，所以法官也是非常的不忍心。而法官就在庭上也是对双方来进行调解，就是法官就是因为他就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婚姻呀，是结两姓之好。在古时呢，我们要经历纳财、问妻、纳吉、请妻亲迎这种种的程序，虽然是在现在我们这个程序就是可能简化了一些，但是对于我们 婚姻的双方当事人以及两个家庭来说，结婚还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 嗯， 所以法官也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告我们两个双方当事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中也其实也规定到了夫妻双方有这样相互尊重、相互忠实、相互抚养的义务。像我们这种女方患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情况，其实男方是有抚养的义务的。 嗯， 而且我们男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且表示他愿意与女方结婚，愿意在婚后，在结婚的时候也做出了承诺，就是愿意在婚后对他不离不弃，不管他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庭的也对法官进行了这种调解，最后这个庭审就结束了。但从开庭这个情况看呢，双方的感情还是有这个修复的可能的。 哦， 所以在庭下呢，我们法官又继续对他进行了这个调解。 嗯，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您抓紧说啊。发生了什么情况？ 庭后呢，女方呢并没有等来这次男方的撤诉申请书，非常的遗憾。因为疫情病情的这个恶化呢，女方最终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哦，天哪， 这是很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呢，在得知这一情况的时候呢，审判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女方这边的家人。 嗯， 但是女方的父亲呢，对于女婿来起诉要求离婚的这个事儿呢，感到非常的气愤。 嗯， 然后把女儿病情的急速恶化乃至离世都归咎于男方的始乱终弃，始终拒绝将女方的这个死亡医学证明提交给法院，并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最后呢，法院工作人员呢也是从医院调取到了女方的病案等证据，才确定了女方的去世时间。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想向大家呼吁一下，面对法院的调查呢，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工作，消极对抗调查的行为呢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浪费了本就极为珍贵的这个司法资源。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以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非常的遗憾，是吧？ 对，案件最终呢还是因为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终点。然后法院呢最终依法裁定终结诉讼。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哈，谢谢二位。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呢更加的丰富多彩，可以让您的一次听过瘾。另外呢，还可以现在呢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参与到我们的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和电动自行车燃烧相关的一起刑事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难免沦落成花。